心说这谁？你可够损的，在我们嘴里把肉给掏出去了，这叫眼里插棒槌。我要查出你是谁了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孙烈臣胡老嘎就劝队长：“兄弟，息怒吧，这你看出来没？这叫螳螂捕蝉，麻雀在后，贼吃贼，越吃越肥。你算吧，在这附近这几个柳子，八道壕的象招子，朝阳的海沙子，三界沟青马坎的老杜家，辽阳高坨子的老冯家，八角台的张景惠，田庄台的田小凤，太平山的金寿山，大概离不开这几个柳子。能谁呢？张作霖一盘算，张景惠肯定不能。金寿山一败涂地，也没这能力。田小凤更不能。杜家父子，要说我干爹，那绝不能干这种不义之事，还要知道我多军马，还得帮我的忙呢。不过杜立三这小子挺阴险，能是他给我暗中下绊子？也不能。唐二虎说的好，铺天盖地有好几百人呢，要杜立三拉着那么多人走，我干爹能不知道吗？能不竹篮吗？哎呀，莫非是冯林葛干的？但是无凭无据，张作霖心塞油喷，这口气咽不下去。到第二天，来俩朋友，辽阳高坨子来的，吉金存、坎朝喜。张作霖磕头的把兄弟，这俩人骑马来的，张作霖就知道有事，把两位盟兄接进队部。吉金存一笑：“恭喜兄弟，你发了笔横财，这买卖做得不错。”大哥你怎么知道？嗨呀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么大的举动还能瞒得了我们吗？今天我们哥俩来，一是替你祝贺，二告诉你一件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你马丢了吧？我正纳闷呢，我的人也挂了彩了，这是谁干的？大哥必知详情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这件事情就是辽阳高坨子我们大当家的冯林葛干的。哎呀，好个不仗义的家伙，果然是他。对，兄弟你别发火，你听我们哥俩详细说。当你们探知蒙古人送军马的事情，我们高坨子也知道，但是我们大当家的犹豫，不敢下诏令。因为要做这么大的买卖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正在犹豫的时候，你们下了家伙了，捷足先登，抢到我们前面去了。当我们大当家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又气又恨又妒忌，后来他就决定要抢你们。你说这招够多损吗？尽管我们哥俩苦劝，他是执意不听啊。后来派我们四个人天昏地暗，包括我们俩，领着350人马步军兵埋伏在荒甸子。二虎领着人一到， 天昏地暗，下了家伙了。他们可够狠的，原计划一个不剩全吃掉啊！不仅夺马，还要把你手下的弟兄斩尽诛绝。不是我们哥俩也跟着呢吗？我们是再三阻拦呐，跟天昏地暗讲解城破厉害，还真行。他们俩听劝了，打到半截上收兵撤退了，所以你的弟兄这才能回来，不然的话一个也回不来，全包圆。现在这200匹军马都落到高坨子了，冯林葛是热烈祝贺呀。我们哥俩以巡查为名，借空上这来找你来，如果在这儿找不着你，我们到赵家庙要把这消息告诉你，你要做到心中有数。 好啊，马八子的冯林葛，我跟你玩不了，我让你怎么吃的你怎么给我吐出来，要加倍的偿还。 孙烈臣就劝队长，贤弟算了吧，别忘了古人说这句话呀，退一步风平浪静，让一让海阔天空啊。时下咱们的势力比冯林葛相差悬殊，人家手下好几千人呢，你碰得过吗？不但马要不回来，你还得栽大跟头，就给咱们带来无边的横祸，忍个肚子疼吧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早晚再算这笔账。胡老嘎也说，往后咱们多做几笔买卖不就有了吗？实在是欺我太甚。好吧，放着他姓冯的，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张作霖一盘算没敢动，就得吃个亏。基金村砍朝喜就说，兄弟，冯林葛不仗义，我们哥俩实在不爱在他手底干活了，也打算投奔你。兄弟要我们不？哥哥你们要来我是非常欢迎啊，可是有一样，现在不行，把你们留在辽阳高坨子冯林葛的身边有用，今儿个这不就有用了吗？我还希望二位哥哥回去逢场作戏，冯林葛有什么风吹草动值得给送信儿的，你们哥俩无管是谁，麻烦麻烦给我送个信儿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等时机成熟，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也不为迟晚，我求求二位。行，兄弟，要这么的我们走了啊，这事儿就这样了，千万别报复，懂吗？我懂。基金从砍朝喜走了。张作霖气的两三天这肚子里边不舒服，好像憋了个大疙瘩，大伙苦劝，但这气儿算消了一半。这也不错呀，300匹军马呀，你手托着白花花的银子上哪儿买去？张作霖抽出专人在这饲养，偏偏六马，愚者的、赵家庙的、红罗剑的，有一位算一位，每人一匹快马，把我乐坏了。再说汤二虎受了点伤不假，不严重，而且他也皮糙肉厚，上点白药，上点高尚药，没过两天复原了，只是二虎也出不来这口气。 其他受伤的弟兄，重的需要将养，轻的也可以归队了。这些事情咱不必一一细说。自从张作霖在清河门夺了军马之后，每天对手下人加紧训练，战斗力是空前提高，这要干什么事催马就到。这些军马在一定的时间内比火车跑的都快，眨眼就到。张作霖得心应手，又狠狠地做了几波买卖，现在腰包里是十分丰厚。眨眼间又快过年了，到了腊月23小年，他把红罗涧的海宽大伙都接了，弟兄们在一块会了会。腊月25这天，把红罗涧的人接到赵家庙，大伙开联欢会，另外张作霖对手下的人要进行一次隆重的表彰。人接到赵家庙，大伙开联欢会，另外张作霖对手下的人要进行一次隆重的表彰。自从保险队成立之后，谁做的贡献最大，哎，谁办的事情最多，得给予重奖。大伙边吃边谈，兴高采烈，张作霖当众公布，功劳最大的莫过胡老嘎，就这位胡玉坤老先生。大伙都知道，学习双田洋行得了那么多枪支弹药，那是胡老嘎的功劳。兴隆殿劫了50000官银，胡老嘎的功劳。清河门夺军马也是人家扫盘子得来的情报。所以张作霖这一提出来，大伙没有疑义，一口赞成，应当重赏。张作霖出手大方啊，啪，连现银带银票就给了3000两。胡老嘎乐的钻桌子底下的，老头胡子撅多高，队长，队长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的，我可不敢要，这是数目太大。老人家，您还没功劳，你要没功劳，谁有功劳？没有你，我们没有今天。您是理所应该的，拿这笔银子，太多了。队长，你对我够意思，先给了我个1000，后给我1000，这又给我3000，我干嘛呀？我又不买房子不置地，只要队长瞧得起我，弟兄们不嫌我老，我跑跑搭搭的我就求之不得了，跟大伙在一块我活得痛快，我怎么敢要这么多钱呢？不，肯定都是您的，将来富裕了比这还要给的多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老头颤抖着双手把银票揣起来，把现银包上，那么老陈他也拿不动，他现派个人到孙家寨，把本家一个侄儿名叫胡明，胡明20来岁，把侄儿给找来了，叫他帮着扛银子。另外张作霖对其他这些人分别给讲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是皆大欢喜啊。这年过得非常痛快。本来张作霖决定嘛，初一这一天大伙聚会聚会，杀牛勒狗，宰骆驼杀猪，好好祝贺。可是初一这一天人头都来齐了，不见胡老嘎。张世飞一乐，是不是这老头高兴的找不着北了？哎， 小酒壶一捏喝迷糊了吧。大概那天你宣布的事儿他没听清，张作霖一想也背不住，没来没来吧。大家祝贺完了，初二张作霖得领人去拜年呢。等到了孙家寨胡老嘎的家里，见着他老伴儿了，一问胡老嘎哪儿去了，他老伴儿也愣了。哎呀，没在赵家庙吗？好些天没回来了。也张作霖大吃了一惊啊，因为啊，那时候太乱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。胡老嘎60多岁的人了，拿着那么多钱，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他就问大婶儿：“我们保险队给他3000两白银的奖励，他没送回来吗？”呀，我连个影子也没见着，人儿都没回来。到界比邻右亲朋好友家里一扫问，谁也没见着这个人儿，可以断言出事儿了。张作霖马上派人寻找，连找了几天呢，也没找着这个人儿。但是呢，有一点信息，他本家的那个侄儿叫胡明也失踪了。大家想起来胡明曾经陪着胡老嘎到的赵家庙，帮着他拿银子，这人也没影了。一直到初六，张作霖不放心，把赵家庙的事情交给汤二虎、张志飞、孙烈臣，他自己单人匹马又到孙家寨去扫听。见着老太太之后，胡老嘎他老伴哭的跟泪人相似，活不了了。张作霖一再安慰，娘俩正在屋说话呢，外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一个人的，婶子，婶子，我回来了。 啊！ 老太太止住悲声，抬头一看，进来这人正是失踪多日的胡明，胡老嘎那侄儿。一看胡明啊，面容憔悴，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逛的，好像是出了事儿了。胡明进来一瞅，张作霖也在这呢。哎呀，队长，我正要上赵家庙找你去呢，不好了，出事儿。张作霖拉把凳子让他坐下。胡明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究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倒了血霉了。他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原来胡老嘎得了3000两银子的奖励，乐得北都找不着了。老头也是多贪了几杯。胡明陪着他回孙家寨，走到双阳岔道，胡老嘎不走了，跟胡明商议，咱俩顺这条道啊，去趟新民府。胡明就一愣啊，放家不回上新民干什么？哎，你陪着我走一趟，我看看我干儿子罗翠。这个罗翠是新民府府衙八班大都头，是他干儿，爷儿俩处得不错。快过年了，我给罗翠啊扔俩钱儿。这咱爷们儿说，没有罗翠给帮忙，